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公共卫生微生物学教授拉尔夫·巴里克的研究团队频频被国际媒体所关注。这个实验室有着怎样的病毒载制能力，其安全事故频发，最后为何又被删除信息，种种疑点使得中国网友不禁要问，为何世卫组织不去调查这些地方呢？然后要将视线转向中国台湾，从23号开始，台湾自产的品牌叫做高端的疫苗在一片争议声中开打了。岛内民众对这款疫苗的接受度又如何？争议在哪里？在节目中我们来关注。最后要说说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下的个人隐私保护这个话题。欢迎收听环球30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挑起的新冠病毒疫情溯源论的最新进展。8月24号，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进一步重申了中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一贯立场，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极不可能，这是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如果有关方面坚持认为实验室泄露不能够排除，就理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莱纳大学展开调查。陈旭大使的随函还附上了关于德克里特堡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疑点，关于北卡罗莱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的2份非文件，以及超过2500万中国网民联署的要求调查美国德克里特堡基地的公开信。刚才陈旭大使所提到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物实验室巴里克团队最近成为了媒体的焦点。正因为美国政府鼓噪所谓的武汉实验室泄露论，给国际合作抗疫蒙上了重重的阴云，因此要弄清病毒是否是来自实验室的泄露，疑点重重的除了我们节目里曾经介绍过的德克里特堡美军实验基地之外，还有就是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物实验室，该校的公共卫生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拉尔夫·巴里克的研究团队，而他们也欠世界一个真相。接下来我们将为您介绍拉尔夫·巴里克为何许人也，为何说他的研究室疑点重重。之前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多次将巴里克冠上了冠状病毒猎手的美誉。巴里克是美国开展 SARS 病毒、 MERS 病毒以及新冠病毒研究的先驱者，他所在的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长期开展病毒基因编辑以及功能增益的研究。根据他本人自述以及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等媒体报道，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基因测序技术以及基因编辑技术尚未出现之前，他已经开始设计重组冠状病毒研究。2002年，他成功克隆合成了自然界的小鼠冠状病毒，首次真正实现了病毒的拆分重组和构建，被称为是功能增益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就。2008年，他首次完全人工合成了类似 SARS 病毒的冠状病毒，具备了从零开始设计、合成病毒遗传密码以及激活病毒的能力。2020年的11月，巴里克本人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介绍了实验室合成病毒的可能性，并肯定地表态自己的实验室就能做这些事儿。 Anything that we build in the laboratory has what are called signature mutations.It's like a little, it's where you signed your name, almost. It says, you put in these mutations, and it says, this was built from material in the Barrack laboratory. Ma se non vuoi lasciare questa firma, puoi costruire in laboratorio un virus indistinguibile da uno naturale, giusto? It is correct. You can do it without leaving a signature, yes. Using any of the three or four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coronaviruses that were developed by different researchers, you can leave no trace that it was made in a laboratory. 这是巴里克在2020年的11月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了实验室合成病毒的相关情况。其实就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不久之前，纽约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萨克也接受了本周病毒学杂志的专访，当时是2019年的12月9日，他也表示说，该联盟就和巴里克的团队合作，在实验室中使用基因技术改造冠状病毒，使其攻克人体细胞，以此研制 SARS 疫苗。经过了对100多种类似 SARS 冠状病毒的研究，他们发现部分病毒能够进入人体细胞，有些还能引发类似的 SARS 症状，无法治愈，并且疫苗对其也是无效的。2013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巴里克得知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教授石正丽在野生蝙蝠中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 SHC014， 便从他那里获得了该病毒的基因测序信息，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了改造，将该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成功插入 SARS 病毒。新的嵌合病毒在人体细胞中有着强大的复制能力。2015年，这项研究报告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而石正丽也被列为了共同通讯作者，而这也被一些人视为是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所制造的依据。但是这项研究的病毒改造以及小鼠感染实验都是在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展开的，所构建的嵌合病毒也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今年五月在美国会听证会上就表示，巴里克不做功能增益研究，即使做了也是在北卡而非在中国开展。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人为改造病毒的可能性会留下痕迹，但是巴里克本人2020年的10月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却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当年的11月，他又采访时说了不少攻击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性的话，并称如果想知道病毒在之前就是否存在，那么就只能去看看武汉病毒所的记录。一方面他为自身洗清嫌疑，但却坚称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工改造的。而巴里克研究室的最大疑点还在于实验室的事故频发，并且拒绝公布详情。去年的6月，纽约调查性新闻网站 ProPublic 向北卡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疾控中心申请了巴里克实验室的事故记录。事故显示，从2015到2020年间，大学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了冠状病毒，许多病毒经过了基因改造，导致了8名研究人员可能被感染。除了2020年4月一位研究者因为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小鼠咬伤隔离了14天之外，其他事故的暴露病毒人员都是正常工作生活，只需戴口罩并在10天内报告2次体温即可。报道称他的事故删除了病毒的名称、基因编辑情况、事故处理过程等等细节的信息。北卡大学以及相关机构都拒绝提供历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拒绝接受采访，也拒绝向公众解释事故的潜在风险，并拒绝解释为何未对相关研究者进行隔离。并且北卡大学提供的记录中的关键信息都被删除了，难以评估各起事故的风险。而疑点之五在于巴里克团队同疑点重重的德克里特堡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这两家都是从事高危病毒以及冠状病毒研究的机构，巴里克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的技术，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又广泛的在德堡加以运用。而这两家机构的实验室安全记录非常的糟糕，据美国媒体报道，2014年当年的综合研究设备就出现过多起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了 MERS 等高危冠状病毒。美国政府也是长期暗中资助病毒功能的增益研究，巴里克展开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旨在通过基因编辑增强病毒的传染性以及致病性，在科研界具有极大的争议。 据北凯大学的网站介绍，巴里克2017年就获得了来自国家机构超过600万美元的捐助，用于加速研发一款治疗致命冠状病毒的药物。目前该药物已经进入了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多家外媒也报道，从2017年到2020年，与巴里克展开合作的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从政府共获得了大约 1.23 亿美元的资助，其中最大的金主就是美国国防部。综上所述，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巴里克团队到底在隐瞒些什么？还有多少使人细思极恐的事实尚未公之于众？美国极力鼓动世卫组织再次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但是却对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德克里特堡讳莫如深，对国际社会的质疑避而不答，种种有悖常理的行径，需要美方给出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中国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来中国进行了溯源研究，从科学和公平角度来看，既然要溯源，那么美国也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以及国际科学界去美国展开公平、透明和透彻的调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台湾。从8月23号开始，台湾的第六轮公费疫苗开始接种了，但是呢，只提供由台湾本岛自产的高端疫苗。台湾高端疫苗开打第一天，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就前去接种了，但是岛内围绕着这款高端疫苗的争议却是非常的激烈。虽然蔡英文本人在随后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不会痛，现在精神很好，要继续一天的工作，同时再度呼吁民众为提升台湾的集体防护尽一份心力，但是他的疫苗现场试打秀并没有使人放下对台湾高端疫苗的担忧。台湾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就表示说，蔡英文可以选择打高端，但是也应该让民众有其他的疫苗选择。江启臣本人表示说，如果高端通过了三期试验，那么他就可以当试验者，但是高端至今没有通过三期试验就已经给民众开打。国民党主席参选人朱立伦表示说，民众都很希望打到让大家安心的国际认证疫苗，各地领导人也都在积极争取国际认证的疫苗，可是蔡英文做了些什么呢？他要支持高端可以，但是必须证明这是国际认证的有效疫苗，而不是让民众不得已就只能打高端疫苗。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也直言，就算蔡英文接种又怎样呢？他有专属医疗团队，民众就应该跟他一起去赌这一把吗？认清现实吧，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情况披露疫苗信息和自己的现实状况做合理的决定，而非参考谁打谁不打。他批评说，民进党当局最恶劣的就是不愿提供完整的信息，高端疫苗保护力目前不得而知，而接种第一剂的抗体数值也不知道，民众都不知情，但是民进党执政当局却是花招尽出，包括了老师、军人以及邮政员工都被明着暗着逼打这款高端疫苗。本来应该是高端救全民，现在却完全反了，成了让百姓去救高端，通过让这些人去施打高端疫苗，提振这款疫苗的人气。而这当中最令大家叹息的是，在高端疫苗开打的第一天，台湾一位55岁的男性网络作家带着一家三口去共同开打了疫苗，并表示说要支持台湾本土疫苗，但是想不到第二天被发现猝死，成为了这款疫苗开打之后的首例死亡病例。而这也直接导致了生产高端疫苗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价的一路下滑。台湾当局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对媒体这样表示： 早上，他就因为身体不适就过世了。这一位当然是不良事件的死亡通报，在这个高端疫苗当然是第一位。个案里面要由这个司法相验，最后法医判定的一个死亡证明出来，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停止施打。 台湾岛内开打这款名叫高端的疫苗，也引发了台湾另外一家自产疫苗公司联雅公司的不满。日前呢，因为没有通过当局的紧急授权，相当的不服气。据台湾媒体报道说，该公司的董事长亲上火线，对于当局采用只用单一时间点的免疫桥接方法作为最重要并且唯一比对的标准表示了遗憾，批评说怎么这么大胆，全球没人敢这么做，还同时暗指台湾当局的食药署玩双重标准，力保高端这个品牌作为唯一的疫苗开打背后有什么交易。台湾岛内中原大学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也显示，台湾社会对于自产疫苗是否具有保护力仍存在着疑虑，有近 70% 的受访民众对自产疫苗没有信心，只有大约 6.6% 的人表示愿意接种台湾自产的疫苗，占比还不到一成。台湾中时电子报刊登一篇言论称，由于民众对接种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意愿不足，预约情况不理想。而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一再放宽施打年龄，延长预约时间，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催打，甚至积极释放各种利多。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说，将会和美国谈判疫苗的双边认证，台方会争取高端疫苗列入认证范围等等话语吸引民众施打疫苗。但是台湾媒体表示，试想连美国自产的 Novavax 疫苗都曾因为制造过程出现质量不稳的瑕疵被政府下令停止制造，又怎么会把和 Novavax 使用了相同技术的台湾产的高端疫苗列入认证范围呢？文章批评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不想打这款疫苗，蔡当局不要再逼大家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数字化时代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热点话题。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从2021年的11月1号开始，中国将开始实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而其中几个关键点呢，一是处理个人信息应向个人充分告知并且获得同意，二是防止大数据的杀手敏感的个人信息被滥用，第三则是超大型的互联网平台掌握了海量的用户数据，应该明确各方义务，强化违法惩戒。那么数字化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对于人们的隐私，对于个人信息，人们的隐私权的保护构成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就来关注联合国新闻对此的报道。他们采访的是约瑟夫·卡纳塔西教授。2015年7月，他被任命为了联合国首任的数字化时代隐私权特别报告员。来听他的分析。 卡纳塔西教授一直担任许多国际组织的专家顾问，撰写过关于数据保护法、专家系统责任、医学信息学法律要素、计算机软件版权的多部专著和多篇文章。卡纳塔西在人权理事会与成员国就其提交的年度报告进行互动对话时表示，在数字化时代，保护个人隐私面临严峻挑战。 As the inaugural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privacy, 作为首任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我努力增进人们对隐私权的理解，将其视为对个人一生自主和全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而促进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采取更全面的落实办法。过去6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保护隐私将永远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在一个受技术驱动的世界和新技术和新兴科技不断涌现的数字时代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中，许多事情悬而未决。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国家监控、智能手机、大型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只是在此期间反复出现的几个主题。 Are only a few of the themes which will remain recurrent throughout the life of the mandate.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它通过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智能算法，在机器人领域、语言识别领域、图像识别领域和专家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建立在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的基础之上，而这一过程牵涉到人的隐私的方方面面及其权利保障。卡纳塔西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了诸多益处，但同时也造成了种种影响，涉及道德、伦理和社会问题，涉及隐私、不歧视和自由参与等人权。社会有责任在人权框架内以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开发、使用和监测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纠正歧视和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所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都必须尊重法治、人权、民主价值观和多样性。每一个规划中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包括算法，都应该接受及时的人权评估，包括道德和平等性评估。卡纳塔西在对话会议上强调，人工智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在人工智能系统中部署和使用数据，就必须向用户和数据提供者以及参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及其运营决策的高管、经理和其他人做出明确、全面的解释。仅公布算法是不够的，人工智能战略和运作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负责人以及监测其使用的人应该参与有关人工智能和新出现的道德和技术问题的讨论。 How can we mak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如何使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尊重隐私？事实是，设计过程中考虑隐私问题是我在这六年中面临的巨大难题。实际上，我从1986年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工作。应该说，在我这36年的职业生涯里，常常发现，为了保护人们，强调在设计阶段注重隐私，经常会有困难。在技术层面上，不幸的是，保障隐私常常变为一种事后工具。人们通常在设计系统后，试图再就隐私问题做出决定，而不是在设计过程中将隐私问题嵌入其中。应该在每一个阶段，我想请所有会员国注意并努力在自己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把隐私工程作为一种自律。人们应该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技术学院开展隐私研究工程，让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和像我一样的工程师在设计阶段就考虑隐私问题。许多欧盟项目，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你们支持的项目，试图通过内置的设计来实现注重隐私。我的经验是，这样做非常难，因为大多数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都更多地注重性能。作为我在这里的主要建议之一，我会说，应当在你们的教育系统中推广保护隐私工程，因为这将有助于在人工智能的设计阶段建立和嵌入隐私问题。 Privacy by design and embedding privacy at the design stage in AI systems. 卡纳塔西在年度报告中同时论述了儿童隐私权问题。在线广告公司在儿童13岁之前，针对每个儿童收集的数据超过7200万条。卡纳塔西指出，仅有技术解决方案和数字素养是不够的，各国需采取严格和持续的行动来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确保儿童隐私、数据保护及其安全。对此，各国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投资，改善与民间社会、业界、学术界和儿童的伙伴关系，从而共同构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P's being invoked here. P for privacy, P for politics, and P for procedures. 数字公民教育必须从孩子们开始接触平板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那一刻开始。